题目是像他一样洁净。我们把时间交给封长老。 谢谢黄弟兄，谢谢弟兄姊妹。首先请问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这是感谢主，今天是下着雨天，我们从那边过来，一路开得很顺利，实在是感谢主。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刚才刚念过一遍，我们现在把这段经文我们再念一遍，我们能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好吧？大家一起打开你的圣经，如果你带圣经的话，请你把圣经打开。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请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是，我们必要像他，并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再读一段经文，这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22节到23节，就是大家都知道天使跟约瑟说话的这一段。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22节到23节，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把这个经文咱们念一遍。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22节到23节，好，请。这一切的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自己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两段经文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讲的要像他洁净一样。那么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开始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我想请问大家，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不速之客就到你家里去做客，请问你有一个什么反应？我说的不速之客就是这个人到你家里去呢，也不打电话，也不给你送电子邮件，就敲门就进去了。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没有。或者我这么说吧，我今天结束以后呢，我要到你家里去做客，结束咱们就去，或者还在家里住一晚上，我想你会什么感觉？你会不会让我马上就去？会，是不是？不会，比如说稍等一等，等一个钟头以后你再去，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家里实在太乱了，是不是？我要把家里要打扫一下。我要把你的那个真是这个实在是因为家里很脏是个很难为情的事情。那么我听过一个牧师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她有一天在家里边正在刚吃完饭，突然有人敲门铃进来了，一看是她在20年前高中里的初恋的男友和她的带着她的太太来看她来了。他一开门一看，20年不见的他初恋的男友带他太太来看他，他就心里很紧张，你赶快进门吧。进来一看家里乱七八糟，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个人来。结果到他客厅里呢，客厅里面也是乱得不得了，放了很多书啊什么东西。他说我们干脆到我们的 family room 去吧。结果到 family room 一看呢，里面堆的都是孩子的玩具，也是没有办法，说我们到厨房去吧。到厨房里面呢，堆着他没洗的碗盘子，堆了一大堆，他很非常尴尬，说我们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结果说看他自己呢，也没有梳头，也没有化妆，穿的家里的随便的衣服。我们做太太的都知道你平常是什么样子，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很难为情，很难为情，就很不好意思。结果他那个20年前的那个他那个男友的妻子一看这样，知道好像不太好意思，说咱们走吧，跟他告别就走了。 走了以后呢，他就很难为情，说你看人多年不见的人来看他，结果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结果他的先生马上跟他说，说这样对你很好，为什么呢？他回去马上会想说，当初没有娶你，看来是很荣幸的事情。弟兄姊妹，我讲的故事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当你要接待一个重要的客人的时候，或者你接待一个贵客的时候，你首先把房子打扫干净，你首先把房子里弄清洁，把你自己弄清洁，否则的话你是不愿意接待客人的。那么大概一个多月以前，两个月以前，我和我的太太一起到波士顿送我的儿子去上学。那个时候我就听到有那个电视里广播说，美国东部的很多发生了很多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在床上，发现那个臭虫，中国讲的那个臭虫到处都是，所以我就很紧张。我说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一定找一个干净的地方住，如果有臭虫，我可坚决不住那个地方。感谢主，我们去了以后住的那个旅馆很干净。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我们这位天父，我们这位神，他主动的来找我们。为什么来找我们呢？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位神愿意和我们同在，愿意和我们同住。其实这个讲得很清楚，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自从人背离了神以后，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就开始背离神，但是神在找他们。甚至这个神的这种心愿，愿意和人同在，是他自始至终圣经里的一个主题，愿意和人同在。我们可以想想当初那个时候从旧约的摩西五经开始，神就表明了这个很清楚的意愿，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这样。你比如说在出埃及记，那个时候在旷野上，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上耶和华吩咐摩西给他造会幕，表现他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但是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人背离了神，我们是很脏的，我们背离了神，我们被罪缠绕着。从以色列那个时候就开始，他们不断的背离神，他们拜偶像，他们就像一个很肮脏的人一样，他神没有办法跟他同住。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看到一个脏的地方我们都不愿意去住，何况我们圣洁的神呢？他要跟人同住，所以他跟摩西就立了个规矩，你要建会幕，你要有圣所，你还要见我的时候要洁净自己，要有大祭司，这样才能跟我见面。这个神讲得很清楚，因为人这个时候已经背离了神了。而且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神愿意和人同在，而且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到启示录21章第三节讲到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会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讲的这个主题，要人要和神要和人同住。而且对一个我们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来讲的话，神跟我们同在是最大的福分。大家还记得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那天晚上，在马太福音28章第9节讲到一件事情，这些门徒们他们当时都四散都逃跑了，因为当时的当局要抓他们，他们非常胆怯，他们聚集在一个小房子里面，虽然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心里很胆怯。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怎么说？说愿你们平安。当你讲完平安以后呢，这些门徒们就感到平安，因为这个时候在世界最纷乱的时候，他们有了平安和喜乐，他们有信心继续走前面的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对我们基督徒一生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与神的同在。与神同在，不在乎你的生命有多大的变化，不在乎你有遇到的多大的困难，而是说与神同在就是我们的福分。我们唱过一首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反映出来我们的心智。 但是很可惜，我们的神愿意住到我们这里面来吗？我们的 圣灵愿意住到你这里面吗？你感到你里面干净不干净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臭虫在你身上？我讲的是属灵的含义。弟兄姊妹，我们，你仔细照照镜子，干净不干净？让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大家都是洁净了才来的，是不是？回头看看你的弟兄姊妹，你们互相都很洁净很干净，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都受了，我们受了这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后，我们受洗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洁净。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过那种得胜的生活，我们很多基督徒难以说让自己身体更洁净，我们身上有脏东西。弟兄姊妹，你要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同住，神的圣灵就会受到阻碍。但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但愿能够给你给我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知道如何能够洁净自己，像神那样洁净。今天我们主题就是像他那样洁净。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一看，我分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怎么可以才能有得到洁净，我们有什么条件才能得到洁净。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洁净，除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第一个，我们有了洁净的条件。第二个，我们得到成了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人会改变，这改变靠圣灵一点一点的改变你。第三个，我们如此可以得到像他那样洁净，有个成圣的过程。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在第三章的第一节怎么说？说你看，我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这个地方讲到一个说何等的慈爱。看哪，看哪，这个词叫 behold， 英文叫 behold， 就是一个仰望观看的意思。而且还看到一个何等的慈爱，这个中心这个词是何等的慈爱。何等这个词啊很有意思，何等这个词原文的这个希腊文的翻译过来的时候呢，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是你从哪个国家来的，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说你用什么方式，在那个英王钦定本，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讲的话，是 What manner of love， 就是说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么一种慈爱。这种慈爱另外一个地方也出现过，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在在约翰福音里，当耶稣基督平静风浪以后，门徒惊奇地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个怎样用的是同一个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从哪里来的。比如我见到一个人，这个人长得很奇怪，我没有见过这个人，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也好像没有见过他，他从哪里来的。同样一个，他们在这个地方讲的话，耶稣基督来的这个爱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上能找到的。这种经验是如此的独特，使得我们不得不想象中这个奇妙性。弟兄姊妹，老约翰讲这个话他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象不到这种爱。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哪些人有自己的孩子？可能有不少人说我有自己的孩子，我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问你，哪些人领养过孩子？有没有？这样可能有，但是不一定很多，是吧？但是领养孩子有个很大的挑战，要没有一个很大的爱心，没有一种那种慈爱，那种超长那种爱，你领养孩子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是吧？但是如果你要领养一个很不好的孩子，很脏的孩子，很不听话的孩子，甚至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你说你愿意不愿意领养这样的孩子？我的亲家是我的我就是我的亲家怎么说，就是我的女儿的丈夫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吧？是吧？他们是一对美国夫妇，他们领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已经领养来的时候已经十五六岁了，一个孩子 从国外领养来的，他们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一身的毛病，他们领养来的时候领养他十年了，每一天都在祷告中度过。我去过他家里看过，实在是我感到这是神的恩典，是跟他们同在，他们真是这个爱心，我想象不到我要领养孩子我不会领养这样的，我心里就非常难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我们不比那个孩子好到哪里去，我们原本都是最脏的孩子。有人举个例子说，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啊，就跟我们跟那个蟑螂的之间的距离一样。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说我住的一个很脏、很旧、很破的一个公寓里边。头一天晚上，我夜里醒来睡不着觉，我听到厨房有咔啦咔啦的声音响，我就不知道什么声音响，我没见过，就开灯，一开灯一看，你一看见是什么？满地蟑螂，哎呦，哎，都这么大的，他说美国蟑螂比中国大很多呀。结果一看着蟑螂以后，你再过一秒钟以后一看，蟑螂一个也没有了，哗，没有了。为什么？都藏起来了，蟑螂怕见光。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跟神间，神看我们不比蟑螂好到哪里去，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神还是拣选了我们。这种爱心不是说，所以这何等这个词反映出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想象不到。我记得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大家很多人都看过，描写两个民间的女孩子，本来就是一般的女孩子，什么也不懂，结果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被皇帝拣选成当了皇帝的女儿，叫满清叫格格是吧，就电影叫做什么《还珠格格》是吧，原来什么也不是，结果自称成了皇帝的女儿以后，他们两个人身份地位完全变了。弟兄姊妹，我们就是那个还珠格格，神把我们从最不好的地方拣选来。所以说你看，天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候，我想一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九节。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九节怎么说呢？啊，这里面怎么讲，就是说你看，我给大家念一下啊，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迹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你们林格林都前书讲过，你们岂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圣灵住在你们身上吗？弟兄姊妹，看到神跟我们同在，当我们成了他的儿女以后，我们不再是外人，我们是跟他是一家人。一家人的话就是他和我们同在，我们是多么有幸的这一群人。但是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恩典，这个福分，你了解不了解？你留意没有留意？所以约翰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忘了这个尊贵的身份，不要忘了天父给我们的这个情谊，说天父何等的慈爱，在世上最渺小的人能够我们被能够拣选。但是我们有时候信主时间长了以后，有点疏忽了，把自己跟神的关系拉开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在赞美，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很远。我们忘了一个，他不但是在高高宝座上的神，他就是我的父亲，跟我心心相印。我这是一个属灵上的大损失啊，弟兄姊妹。我们念背主导文的时候，我们怎么说？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主导文怎么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在天上的上帝是这么说吗？或者说我们创造宇宙的主是这么说吗？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称赞那个说造宇宙的万物的主，他的能力是在的，但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多么亲切的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在地上叫我父亲，有时候没有这么叫，我亲爱的父亲，但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提到神的时候都是说父， 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在父里面，而且讲的话，父啊赦免他们，父啊时候到了，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切不可忘了我们的身份。再下面一句话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什么叫真是他的儿女？真是他的儿女就是从这位父领我们回家，真正招待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且他接待我们。这个家不但是一个居所，而且是一个关系上的归属，是一种身份，一种保障。所以约翰讲这个话的经文的时候，表达出我们的确信和喜乐的回应，是一种真真实实的事情，我们得到了真正的好处。举个例子，我在 Milwaukee 碰到一个我们的一个年轻人，那会儿在 Madison 那儿读书，他父亲在他小时候就离开中国到美国来，在芝加哥一直在餐馆打工，打了十几年没有一个住的地方，他就住在餐馆的宿舍里。后来有机会终于把儿子接到美国来，结果他把儿子接到美国来以后呢，第一件事跟见了儿子以后说，儿子，我给你一点钱，你自己去谋生。儿子来的时候15岁，我没有地方接待你，因为我也住在餐馆里，我没有地方住，给你一笔钱，你自己去谋生。结果孩子虽然见到父亲，但是真正没有办法跟父亲住到一起，他从小就来到美国，就在餐馆打工谋生，一直到他读完大学。后来他父亲有了家，但是那一段的话，他虽然跟他父亲见面，但是并没有住到父亲的家里边。弟兄姊妹，我们是真是他的儿女，我们住到他的家里边，而且我们可以随便出出进进。弟兄姊妹，我想起最近美国前几任总统都有孩子在家里，孩子都10几岁的孩子，从现在的总统到前任总统，他们的孩子在白宫可以出出进进，甚至在他爸爸那个椭圆的办公室里面跑来跑去，在他的卧房里跑来跑去。为什么？他是他的孩子。我们要去白宫根本门都没有，是吧？你要想去你也去不了。为什么？我们跟他毫无关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我想这个关系被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15章11节的浪子回头的故事描写的非常非常亲切。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浪子回头的故事，还记得吧？一个浪子，一个父亲的小儿子，把父亲的钱拿到手里可以去挥霍，最后把钱花光，没有地方去，最后又回到父亲家里面。你知道他回到父亲家里以后怎么讲的呢？他这怎么迎接浪子回家的呢？你要注意这个细节，说父亲是向儿子跑去。你知道在当时中东那个地方啊，古代中东呢，家族的族长是不跑的，父亲是不跑的，要跑是小孩子跑，年轻人跑，妇女可能也跑，仆人也跑，父亲不跑。为什么呢？当时不像我们现在进屋有地毯，出门有柏油马路，当时都是土路，很脏的。他们穿，父亲要跑的话要提起袍子才能这么跑，那提起袍子这么跑可能并不很雅观，所以族长一般是不跑的。但是这个地方描写的这个父亲见到孩子以后是跑步过去，而且还抱着他的孩子亲吻他，亲吻他。希腊原文说他扑倒在他儿子的脖子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分，这父亲有这样的情怀，对孩子的这种感情。那么前不多久我听到一个牧师讲了个故事，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大家听听就算了啊。说是几年前那个国民党的主席连战第一次带领国民党的代表团访问大陆，当时他们是在野党，当时台湾的执政党是陈水扁，是民进党，就他们就去了以后呢，到中南海去见胡锦涛。进了门以后，你知道那个连战是非常激动的，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到了以后他到了那个接见那个大厅里面，发现胡锦涛站在中间，完了连战就跑过去，这小跑的那记者排下来的小连走带跑跑过去向胡锦涛握手。胡锦涛呢站着没有动，到最后迈了一步，完了迈了一步出去以后跟连战握手。所以有人讲说这一步都是精心设计好的， 就是迈出这么一步。大家说胡锦涛其实没有必要非要摆这个谱嘛，人家不管说连战是不是说浪子回头，不敢那么讲了，就是说这过程本身是一种心情，要相见的时候，有人说这个是一个这个精心设计拿捏的那么准确，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回想起来，我们在这位浪子回头里的父亲不是这样，他跑过去还给小儿子戴上戒指，给他杀牛宰羊。当时吃点肉不容易，不像我们现在天天可以吃肉，当时杀一个牛宰一个羊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盛大的喜宴，这个是天父对我们这些浪子的慈爱，在基督里无条件的接纳赦免我们的罪。所以的话，他以耶稣基督的公义的袍子遮盖我们，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而且能够继承产业的后裔，摆设宴席，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真真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我们第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有了这个条件以后，神就可以和我们同在。但是这里面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我们讲当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会有什么呢？我们会有改变。这是在第一节的最后后面一段怎么说呢？他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所以这一句话，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这里面原来有一个连接词，就是说因此，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讲，他 therefore 就是说因此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世人不认识我们。这是一个很震撼的事实，我们有时候不大接受这个事实，是吧？那么这是必然结果。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想起来，世人也认识我呀，那我的朋友亲戚老朋友都认识我，我没有什么变化。所谓就是多年不见的朋友一见面就问你老一点头发少一点而已，是不是？还认识我。那为什么说不认识我了呢？因为怎么就不认识我了呢？其实我们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你会一点一点变的。你说这个人原来是非常脾气暴躁的一个人，现在已经怎么变了？这人怎么变了？开始脾气比较温柔了。这个人平常是爱说假话的人，现在这个人非常诚实了。这个人现在是什么什么样？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更奇妙的是，这个人原来是当教授的，这个人原来是当那个公司老板的，这个人是赚大钱的，现在怎么都抛弃不要了，当传道人了？奇怪。我记得我那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给我家里打电话，给他去传福音给我父母。我父亲当时身体还好，结果有一次我回国见到我父亲，我父亲对我也很高兴，他也没有爬下楼来接我，但是他在屋子里接的我，我也就是跟他拥抱，也很高兴，好几年不见面了。我父亲跟我拥抱握完手以后呢，第二件事就把我拽到他的房间里面，把门一关，开始跟我拍桌子了。他没有真拍桌子，开始就训我了。听说你小子信了什么基督教啊？你这个居然什么什么，又训了一大堆。我说爸爸，我不是这样。我说我找到真理了。那叫什么真理啊？我说我就开始给他传福音了，说感谢主。我父亲还是这个地方，世人不认识我，不是说不认识你的外表，而是说你的人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讲了话，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弟兄姊妹，风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所以我们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力量，因为它能把树推动。弟兄姊妹，圣灵在我神的儿女的身上的，在你在我身上做的工的，也是如此。圣灵的工作，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他会一点一点不知不觉的，你的生命就在改变了，改变的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很可惜，这个世人不理解，世人不认识你。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不了解神的这个爱，神的圣灵的改变，弟兄姊妹，这改变好还是不好？很多人讲说，我实在不能走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还有人跟我讲说，我要回到原来的状态，我跟我太太早离婚了，我再找两个太太也要离婚。 不可以回到那个时候，这是很好的改变。为什么呢？你开始一步一步走向圣洁，所以你有了圣洁的条件，你会一点圣洁，你会越来越干净，神就可以开始跟你同住了。但是就是这个，世人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不认识神。其实我今天没有不想花太多的精力讲这个，说世人为什么不认识我们。我跟大家分享过，实际上世人不但不认识我们，原来别的经文讲到什么，他恨我们，因为他恨天父，因为他不认识天父。耶稣基督讲了很多次，所以我们不用讲很多，我们不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讲得很清楚。我们人是在改变，圣灵改变我们，我们跟他的互动就一点一点变得圣洁，我们在改变。好，第三部分跟大家分享一样，我们如何能够像他那样洁净。这个是在第二节和第三节怎么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像他，因为必见得他的真体。这是第二节，这里面讲的一个词啊，关键词叫将来。将来是什么意思？将来就是还未发生的事儿，是吧？但是将来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段经文讲什么呢？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只要好好过今天的生活，过度敬虔的日子，不要为将来而操心。为什么呢？因为约翰亲身经历过这个经验。他经历过谁的经验呢？经历过彼得的经验，对吧？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彼得吗？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彼得曾经对主说，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这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说的，是吧？彼得说我别人都怎么样，我不怎么怎样，彼得说我愿意跟随你。所以这个时候的意思说什么？你看，主啊，我把一切都撇下，都跟从你了，你知道不知道我的代价有多大？将来对我有什么报酬啊？所以彼得非常注重，因为彼得特别是在五旬节这圣灵充满之前的时候呢，他一直是给自己打一个小算盘，我为主摆上，将来会有厚报。有人说，所以说有人老开玩笑说，天堂看门的就是彼得。我们经常讲这个故事，是吧？弄了半天他得到这个职分了，其实这都是大家说法。但是彼得老四下打听他将来怎么样，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最后就讲了，你怎么怎么怎么样，讲得很清楚。结果他心里还不担心，还要比较，他就问主耶稣，问谁？问主爱的那个门徒，指约翰说，他将来会怎么样？还记得这一段吗？后来耶稣说，他是他，你不要管人家的闲事，一下把他打。所以约翰记住这句话，约翰在约翰福音里记载下来了，到这儿又讲这句话。所以说弟兄姊妹，将来提醒我们说什么？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非常爱主，是吧？我们按时参加聚会，我们参加侍奉，是吧？我们又摆上很多，我们做很多的奉献，花很多的精力，我们去传福音，带领大家做很多事情。但你有时候心里想一想，哎呀，主知道我这么摆上吗？我在教会里已经是忍辱负重了呀，我在这教会里面我做了很多事情，大家引来的不是赞扬之声，这已经不简单了，还反而有些批评之音。主啊，我是多难呢，将来你是不是要给我报答呀？弟兄姊妹，我们想想彼得将来会怎么样。我们老想这个话，我们隐隐约约的，将来有一天主是不是知道我受苦了，将来给我厚报。约翰讲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一件事，将来的事还没有显明，但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将来事不要想很多，将来会显现，我们必要像他。给我们再次的一个重复，还讲了一话，因为必见他的真体。这句话什么意思？必见他的真体，就不是假体。所以你仔细读着约翰的话，似乎有人对将来复活的身体呢有疑问。就是我现在参加教会这么久了，我将来真能复活吗？我将来朽坏的身体是什么样子？我不朽坏身体是哪一年的身体让我复活？我现在假定80岁离世，我要20岁但是30岁的身体， 我老想这个问题，有时候想不想，我人生的痛苦能不能过去？我十字架道路上，我侍奉主的时候，我受的伤能不能那个得到复原？我将来会怎么样？我们老想这个问题，但总是为什么？所以，约翰讲说，我们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就是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再怀疑。所以，约翰让大家安心，牢记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就现在就活出神的儿女，将来主显现时，我们都要像他那样刚强，像他那样荣耀，将来也不改变，不再会有痛苦，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癌症，什么都不会有了。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这主约翰给我们讲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想不到，可以想到保罗的一句话，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曾未想到的。弟兄姊妹，天堂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黄金路，什么就是珍珠玛瑙城，还要讲很多什么耶路撒冷，讲很多好的，到那个是那个样子吗？我们读启示录的话是怎么读呢？你是按照一个写实的文学读呢，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启示的题材去读？那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没有显现。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和主见面，因为我们知道《申命记》里讲得很清楚，说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从这儿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印象，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在什么地方。那么再往下，老约翰又接着说，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能够确定，就有一天我们会全然成为圣洁，像他那样洁净。所以这里面讲是像他洁净一样，我今天的主题是像他一样洁净，这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必要像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见他的真体。这里面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凡向他有着指望的。什么叫凡呢？你只要凡是你是神的儿女，都是这样，没有例外，每一个人没有例外。第二个词是动词，洁净，英文叫 purify。 purify 意思就是说，这是个动词啊，动词就是说我们今生今世有个成圣的过程，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要竭力的主动的成为圣洁。第二个圣洁，都有两个圣洁，第二个圣洁是个形容词，表示说主的圣洁，我是我们的目标。你看像他洁净一样，这个洁净，这两个洁净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洁净自己。第三个是要洁净的谁？洁净自己，不是洁净别人，不是我是做长老的，我要洁净你们，我是做牧师，我要洁净你们，每个人要洁净的是你自己。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一个成神儿女身份所决定的，因为我们神的儿女必见他的肢体。那么这里面你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说我们经过宝血一洗不已经洁净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己还要继续洁净呢？这不是矛盾吗？弟兄姊妹，你是怎么理解的呢？所以我们很明白，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整个完整的读一段圣经的话，这两段都是圣经讲的，都是有道理的。第一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那个救恩，我们每个人接受他的，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已被宝血洗净。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职分了。但是有一点圣经讲的也很清楚，就是说成圣是一个过程，基督徒我们要有自己的责任，我们一步一步的要有一个成圣的过程，有一天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所以这个是也是圣经里讲的，我们绝不可因为一方面说把另外神托付给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把它拿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有人想一想，说有些基督徒没有努力的成为圣洁洁净自己，有很多原因。其实有人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有很多人觉得说对主的这种圣洁的属性不够认识，不太了解， 你举个例子，我有时候 给同学考试，上礼拜给同学出题，出题以前我跟学生讲的，说我这个哪一章的哪一节我一定要考，这一章这一节很重要，你今天一定要注意我说的话。我你听懂没有？对啊，他听懂了。我说你们要好好复习这一段好不好？好好好好，嘴上说好，最后一考完有几个学生考得一塌糊涂。我说你为什么，我跟你讲你不听，他说老师 你讲的话太多了，我不觉得你这段很重要。我说我讲的话不重要，谁的话重要？你要修这门课，我的话最重要。他觉得我这段话不重要，他就把它忽略，他没有复习这个一个话。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对神的话也是一样，讲话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对神的话并没有感到他的这种严肃性，这种圣洁的属性不够认识。我们要认清楚，神的圣洁是我们想象，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神这种圣洁是洁白无瑕的，不是说一般就可以了。神知道你们是罪人，你们家脏一点没关系，我也可以去住了，是不是？做我是可以的，我到你家里，今天晚上我比如我到古圣河那边去住，不房子再怎么样我也就去了，我不在乎。但是你要接待神的话，你要想一想。所以我们想，这是一个，还一个就是说，还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我可能不圣洁，我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跟主面对面，我对主的再来还有疑问。将来的事儿我谁知道呢？我这一生主也不再来，我先过一步再说。这件事我不圣洁事多了，今天干了一件事也多不了多少。有人讲说虱子多了不痒，是不是？我再多一点没关系。自己对耶稣基督能不能主再来，那一天是严肃的。你要跟主见面的时候不圣洁，这是很糟糕的事。所以我们不能胜过这个罪恶，往往有这么两个原因。弟兄姊妹，那么我们怎么可以做呢？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段保罗讲过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八节怎么说？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回，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听过这话没有？就说你要照一个镜子看到主的荣光，你看主，跟主面对面越多，你就越像主，是不是这样？有人举个例子，有人老讲说，夫妻啊，如果你做夫妻做了好多年了，20年、20年、30年，做的时间越长，两个人长得越像，是不是？听过这话没有？听说过，是不是？你住的时间越长，你们两个人可能脾气性格都开始越来越像了。这到底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你要每天跟主面对面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像主的。怎么跟主面对面？你要打开，每天早晨，我建议你早晨起来拿一本圣经，拿一个镜子，每天你就看这个圣经。我不是说就这么单纯的面对面，你要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的话语，这个叫与主面对面。完了你再照照你自己，你时间长就发，你会发光的，你的脸会发光，你会在变得世人不认识你了。弟兄姊妹，这个你会跟主在一起，常常思想主，你就会越来越像他，就越来越有他的身量。弟兄姊妹，如果比如说你一天到晚打麻将的话，你就会越来越变得像那个麻将友。弟兄姊妹，我们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世界是一个邪恶的世界，这话圣经讲的很多，其实现在跟它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去做？我记得杨菲利一个牧师，是菲利普·杨，他写了很多属灵的书，他讲说他一生面对很多挣扎，他想更圣洁，他想用理性来说服自己，用各种东西来禁欲的方法，不这样不这样不这样，就跟一个人要减肥一样，我不吃肉，不吃这个，不吃这个，就发现你坚持不了几天，是吧？用这种方法，他说都失败了。最后他发现他成圣的动力在什么呢？他有一段经文提醒他，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怎么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弟兄姊妹，清心的人有福了。 其实不圣洁让我们跟神分离，圣洁让你跟神更亲密。但是你要知道，脑子不要太复杂，不要弄得太多，打很多的算盘主意。清心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应该所学的功课。我们保持一颗清心的心，这个是能跟主更亲密。你说这世界很复杂，我这么简单人家会欺负我。弟兄姊妹，你要脸上发光，这位神和你同在的时候，没有人敢欺负你。弟兄姊妹，神会带领你走过这条路。所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圣洁？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在，是不是？神要与我们同在，你有脏的房子我是不去住的。你要请神跟你同在，你要打扫你的房子。好，为什么要和我们同在？想过没有？我昨天碰到一个我跟田玲我们碰到一个从国内过来的一个伯母，她的女儿正好生孩子，她给她女儿照顾孩子来了。她来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我说你是让你给带你女儿帮你女儿坐月子，你将来是不是想着将来你女儿将来可以报答你，将来给你办绿卡了，或者将来给你一笔钱或者怎么样。他说不是，我来帮助我女儿是为了我为了我女儿好，我为了帮助她。弟兄姊妹，神和我们同在的时候，不是说神要得到什么好处，神为了把福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到更大的福分，这是神和我们同在的原因，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有永生，这是神爱我们，不是说我们要为神做什么事，神为了赐福给我们，对不对？好，我再问大家，为什么神要赐福给我们？神因为神爱我们。好，那么神为什么神爱我们，神要赐福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想通了，可能今天你就得到了很多东西。为什么？因为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想起神的，我们主导文里一句话讲得很清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怎么样，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什么意思？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在地上就不是这样。最近在南非开的第二次洛桑会议，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基督教以基督信仰福音的大会，有将近10000多人参加，是多少人参加，结果他们在一起，结果中国大陆大概有250到300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他们想去参加这个会，邀请他们参加会，结果全被挡住不让出来，有的走到海关门口，海关出关的时候给卡住不叫走。为什么？他们说你是要搞什么。弟兄姊妹，神的话，神的旨意在地上没有畅通无阻，神赐福给我们，拣选了我们，为什么呢？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管道，让我们能够使别人也能够与神同在。神赐给我们的福，让我们能够把神的福气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切不可忘掉，我们今天走出这个门的时候，我心里又有一个反应，我是不是心潮澎湃，就是说我今天得到神的福气，我要把这福气，神给了我福气，我是神的管道，我要把神的福气能够通过我传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与神同在。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所讲的一个中心。大家听过聚宝盆的故事，很多宝贝，你宝贝放的越多它就会流出来，如果你是保着自己的东西永远不往里流的话，永远是空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成为神福气的管道，我们可以把福气带给别人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更多。我们有时候就打点小算盘，比如说我奉献的时候多写一个零还是少写一个零，我炒菜的时候，我聚餐炒菜的时候多放一块豆腐还是少放一块豆腐，都要琢磨一下，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要想你给的更多，你奉献的更多，神给你的赐福更大，因为你是神福音的管道。弟兄姊妹，世界因着你而得福，因着我而得福。我们愿意让神与我们同在， 而且我们要圣洁。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你把那上好的福分赐给了我们，主啊，你把我们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是真正的爱我们，我们真正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原本是何等不配的一群，我们真是连那蟑螂都不如，但是主，你拣选了我们，真是来以接待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不断的改变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有你的样式，主啊，我们也是看到你让我们得到这福分，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和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和你一样圣洁，主啊，求你今天让我们知道你给了我们的福分，我们你和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管道让你可以和更多的人同在，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